啊？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失业了？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嗯，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嘿，这饱饭撑的， 撑的呀！ 哎， 走着， 哎。你这是做甚呢？ 阳谷县接连打官司， 哼，相安无事，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官？ 少说废话，走着。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 了啊！好，给我锁上了。 好嘞，到了到了，我进谷去。 去吧。 咚咚咚，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打漏了。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这不是处理的呢。 是啊，您这知县该上了。 好，我叫板你打架吧。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你是何人呐？ 小人姓鲁敏松，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只因这样当王府上人，被小人打死了。 你待怎讲？ 被小人打死了， 打死了。不， 什么？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老爷至于这么着急吗？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摇钱树。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县里指老虎吃。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聚宝盆。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哦，感觉他是后台。 不送你可知罪？ 小人何罪之有？ 你且听了。 哦，你说吧。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带你老十八二九二四二十的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偷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天天打扮起，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空空。这么样啊，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啊， 我就饶不了你。 去你的吧。 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武松打虎，以新颖的形式里外结合，巧妙犀利的语言，讽刺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们呢，也因此获得了北京市首届中青年演员调研曲艺组唯一的一项优秀表演奖。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嘿嘿参北斗啊，乡村去找一碗酒啊，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嘿嘿全都有啊，水里火里不回头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一二呀，哎哎一二呀， 哎呀呀一二呀，哎哎哎哎一二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两个人表演都非常的投入。到了这个用扇子打头那一段，不知是老舍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的违反诺言，抡起这大折扇是狠狠的向梁实秋打去。这梁实秋看来势不善，就慌忙往后一退。哎呦，这一下老舍的扇子正好打在他的眼镜上，一下子就把眼镜打了下来。梁实秋情急之下赶快伸手接住眼镜，这一下一惊，他手捧眼镜尴尬地愣在台上，显得是憨态可掬。这个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喝彩声不断，大伙儿都以为这是两位文学大师练就的一手绝活，要求再来一次。老舍和梁实秋合作的成功引出不少人的邀请，两个人决定见好就收，不再露眼。于是两个人的这一次合作也成了最后的一次。说完了老舍与梁实秋登台说相声的小故事，我们为您送上一段同样包含扇子打头这一动作的传统相声，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拉洋片》。 这回啊，我给大伙说段相声， 在我里头再看哦， 唱什么？ 你走听个从头， 咱听听。 再看看那随地杨广，他就下了扬州了。他放着明光大道，他可不走。平地里挑河要行舟，平地里瓦河有三尺来厚。和你摸水怎么行舟？这文武大臣他们想了一条计哟，起个龙洞仓。 嘿， 哦，他量了写个梅书哦，就搬上香油哦，哎， 嘿，好。哎呀，你这是拉洋片的。 我 啊， 这你也懂？ 当然懂了。 那你说说什么叫洋片？ 洋片吗、有这么高个架子，上面有个木头箱子，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从镜头啊往里看画片。 它跟这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啊，电影它能说会动，这个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呢是听他的唱，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说得对。 怎么样， 这个洋片呢 啊 得分多少种？ 那是 有京八张、切八张、推片、账画、水箱子。 不错， 最厉害的洋片得说是切八张。 哦，这切八张怎么个厉害法呢？ 先说他这模样吧。这打扮 啊 就吓人。 什么打扮啊？ 太阳穴鼓着， 哦， 眼睛努着，胳膊根老粗，白手的包头 啊， 小褂吧穿着半拉，系着半拉。 你瞧， 他这洋片来喽，让你瞧，你要瞧喽，没得说 啊啊！ 你要是不瞧，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还得瞧啊！要让我说，那瞧洋片的全是贱骨头，他没碰上我，碰上我我就不瞧， 绝对不信。你头一个瞧、 啊、不，谁说的？ 我不信，不信， 不不不信呐、你把拉洋片的给我找来， 我还是我也甭去找去 啊。 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个拉洋片的，我就让你瞧上。 我就是瞧不上， 我让你瞧不上，我姓你那姓。 哎呦，要照这话说、我要瞧了你的洋片，我姓你的姓， 是这话？ 那当然了， 咱学一回 来吧。 咱把桌子搭开， 还搭桌子？ 哎是， 哦好。 我先捯饬捯饬。 等你，他让我瞧我就瞧，啊，我听他的，这真是，我连我爸爸的我都不听， 真是， 长这么大你打听打听，除了我媳妇儿我怕过谁？哎呦，你怎么这打扮啊？ 切八张吗？ 啊，咱这就算开始了， 开始了， 好好来。 是， 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啊，咱出来溜溜弯儿。哪？哇，这么多人！ 我说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还一套一套的。 哪位先生说了，你一个人倒了老倒了老的，你是做嘛的 啊？ 那也不是买葱的，也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米的，不是买面的，也不是买煤的，也不是买炭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哪位老先生问了 啊？ 你是个干红馍的呢？ 这什么味儿？这是？ 那是个拉洋片的。 哦， 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来到过苏州不？去过杭州不？我去过。嘿，你才来着了。看了咱这个洋片，你算是开了眼界了。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谁瞧啊？ 谁瞧啊？现在这电影都出来了，谁还瞧这个？哼， 怎么都不瞧啊？不瞧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完了吧？ 都啊啊！哪位老先生说了？ 说什么了？ 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 啊， 你这个样片不是让人看的吗？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场人，让在谁的头上，谁也不好意思不瞧。 我自己找台阶呢。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啊？ 谁说的？ 就那一位。 哪位啊？ 那位看着 哪位？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啊，废话，哪位不长眉毛啊？ 那我就让一让。 你让？ 哎，咱把话说通了。 什么话？ 我让在谁的头前，你要是瞧喽，咱是两全其美呀。 花， 我让着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看见这行子买卖没有？ 啊！ 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你以为到你们村了，敢随便欺负人？我不信这个。 我就让一让啊！ 真是 哎，这几位都瞧过了， 多咋瞧的？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连兜里都瞧见了。 这些位跟我爸爸都有交情， 老有的是。 要发财，咱这边来。 嗯， 谁是俺的财神爷？ 谁是？ 我得找那个灶王爷独座那小子， 找去吧。 哪里呢？呀，啊，就是你了！ 我就知道得找我。 哎呀，闹了半天这看洋片子在这儿等着呢。 谁等着呢？ 怎么样，老先生，捧捧场吧？ 捧什么场啊？我知你是什么玩意儿？ 拿着是西湖美景八大片。 哦，八大片呢？ 哎， 不瞧。 怎么不瞧啊？ 哼，我知你要多少钱呢？回来瞧完了之后敲竹杠，要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不上那当。 为这个呀？ 那是啊。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 怎么着？ 这不是三百三六百六，大骡子大马人家买得起，你老先生买不起。 嗯， 拿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多少钱？ 一毛钱。 一毛钱？ 哎， 嗨，你要说三块五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哦，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瞧了。 不瞧？ 哎，这么便宜你怎么不瞧？ 对了，没带钱。 我没带钱？ 嘿嘿， 你怎么当个子出门不带钱，贾大人也放心？ 那当然。哎，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没带钱？ 没带。 完了。 完了吧？ 我交你这个朋友了。 交朋友？ 我叫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不要钱 啊？ 让我白瞧白看。 对了， 冲这白瞧白看，我就得 瞧了。 不瞧？ 怎么白瞧还不瞧啊？ 对了，白瞧，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犯不着。 这你说错了。 什么？ 你不用知男的情。 嗯， 男得知你的情。 哎，这我不明白了，你怎么会知我的情呢？ 我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 啊， 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 是， 我让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 哦， 大伙儿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儿的钱了，那不得知你的情不？ 哦，你要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 啊。 你想拿我这嘴呀做广告？ 啊，不错。 我要一说好呢，大家伙儿全来瞧了。 啊，对了， 我是白瞧白看了， 啊， 可你挣了大伙儿的钱了， 是是， 所以你知我的情。 嗯， 哎呀，你早说呀，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瞧了？ 不瞧？ 怎么还是不瞧？ 我没那么大功夫。 哦，哼哼，哎，你来个面子吧。来 啊，不，这不是给面子的事儿。等我瞧完了之后，姓他那姓了。 我让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不瞧。 我给你做个衣行不？ 做衣白费。 请哪儿？ 没用。 啊， 鞠躬， 鞠躬啊！ 啊， 你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哦， 哼哼， 别瞧你不瞧， 不瞧， 作揖你不瞧， 啊，就是不瞧， 鞠躬你还是不瞧， 怎么着吧？ 好说不瞧，歹说不瞧，看这意思，非得打上才瞧嘞。 啊！ 不打你两下子，你是不瞧？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打人？我看不透你，真是的！ 我当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你说个试试？ 那说就说。 你说，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 瞧不瞧？ 瞧， 瞧不瞧？ 瞧， 瞧不瞧？ 瞧还不行吗？ 哎呦！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家的要造反了你！ 我倒要造反了，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咱俩也不谁没王法， 瞧， 瞧，就算倒霉一毛钱吧。 啊，多少钱？ 一毛钱呢？ 一毛钱呢？ 啊， 一毛钱那是前年的价。 那今年呢？ 今年呢？两块五， 两块五了。 啊，瞧不瞧？ 啊，不不，瞧瞧，瞧瞧，头两天三块八，我都没抢上。 我亏心不亏心呢？ 瞧， 行 行行行行。哎呀，不是你这羊皮在哪儿了？ 我还没给你摆上呢。 你看，你赶紧摆上啊，还得现摆呀，你瞧。 行了，摆好了，赶紧放 下。这就算摆好了。 哎，来吧。 哦，我花两块五就瞧这么个小茶碗儿啊。 啊，小茶碗两块五，有大碗，大碗五块，怎么着换大的？ 啊，不不不，别换别换，这正好正合适，咱就瞧这个。 瞧吧， 瞧这个，就瞧这个。哎呀，我我你那凳子呢？ 有凳子干什么？ 我得坐呀。 你坐不了了。 怎么坐不了了？ 凳子劈了烧火了。 嗨，你劈烧火，我坐哪儿啊？ 不坐， 没座，我怎么瞧啊？ 怎么瞧 啊？ 撅着瞧， 撅着瞧啊？ 瞧不瞧？ 哎，瞧，撅着瞧最舒服。 瞧，先别瞧， 怎么着？ 我跟你说 啊， 看男这个样片得守男的规矩。 哦，这还有规矩呀？ 哎， 什么规矩？ 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啊， 你就得说好。 哦， 我说到哪里了，哎，你就说到哪里了。 啊，行行行， 我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了，你说我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啊，不，您放心，我捧着您说，行不行？ 哎，你还别碰假喽 啊！ 你要是碰假喽，我也揍你个鬼身子。 哎，这叫骂着了。 好 啊，讲 好了。 哎，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来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咱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样片好不好啊？ 啊，好好好极了。 那么你说说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啊，到哪儿了？ 你说说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是啊，到哪儿了？ 到哪里了？ 对呀，到哪儿了呢？ 到哪儿了？ 到哪儿了？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难忘的事儿了。 让您说说，我这下挨得冤不冤呐？ 完了，忘了说了。 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啊？ 八大片， 我瞧了几篇了？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 瞧。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是啊，到了哪儿了？哎，不是，你说出来呀？又来了是怎么着？ 说呢？ 说出来啊！ 这一篇到哪里了？到哪儿？这一篇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百货公司？ 哎、百货公司。 嗯， 到了不到？ 不，到了。 还到了不？ 到了啊！到了！ 你看那个百货公司。给热闹了 啊！是热闹极了，热闹极了。 里边有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不？ 有一个。 哎，柜台前边有一男一女。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好， 女的是个大摩登， 漂亮极了。 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在柜台前边，他们是比手画脚的呀， 说话呢。 你听他说话呢，是画的羊片的会说话吗？那不成电影了吗？ 那你也别打人呐，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你怎么说呀？啊，你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哦，我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哎， 那我要说好像呢， 那就不打你了。 哦，我理的什么玩意儿？ 八大片， 我瞧了几篇了？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 瞧，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到了哪儿了？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嗯，还是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嗯，对， 人多不多？ 多着呢， 人多着呢。我上楼梯的， 有， 还有坐电梯的， 是 电梯到了，该下的都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看那个电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上去了。 你看上去了。是画的羊片的会动会吗？那不成电影了吗？ 啊嘛。要碰假了， 碰假我就揍你。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你说对了， 好像要上还没上去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八大片， 我瞧了几篇了？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 瞧，啊，哎，包子，瞧这玩意儿真精巧啊。 哎，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到了哪儿了？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呢。哎呦，我说你们哪位啊？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得了，告诉我媳妇儿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我说你不看洋片，你瞎叨叨什么呢？ 不是，不是不看，我跟这个熟人啊托付托付。 你托付什么呀？ 我说了，你要是家里不知道， 这洋片不成，瞧， 那行，瞧好了，瞧是瞧。 你看这个百货公司 啊， 这外边人也不少吧？ 那是，马路上人更多了。 回来，回来。啊，胡溜达干什么？ 不是，我 好好瞧着， 这不瞧着了？ 干嘛胡溜达？ 哎，不溜达， 不溜达，怎么回事？ 啊， 这条腿怎么意思？ 不是， 两条腿一前一后，你憋着跑是怎么着？ 不，啊，跑不？ 别骑了，别骑了，哎，别骑了， 哎，行， 戴好了， 哎， 戴好了，哎，系好了， 哎， 系好了，哎，两腿别骑了，哎， 好嘛，连后路都没有了。 你看这个马路边上停着这么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啊，看见了 啊， 看见了。 那小汽车里头坐着两个外国人。 有 那个外国人手里扶着方向盘， 嗯，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车子腾的一下子 飘了。幸亏跑得快啊，这要不快他又打上了。他老拿话往这领你，你这边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一说跑喽，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这话的羊片子会动弹不？那不成电影的吗？那我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子，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去你奶奶个孙子吧。 我说你怎么跑了？ 我还不跑啊，再不跑你又打上了。 算你小子机灵。 那是， 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第二篇呢？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怎么的？ 你老打人。 不打了，绝对不打了。 不打了，你手里拿着家伙是干什么的？我看着玩意儿就眼晕。 这不用，搁地下，搁这儿 来。我搁这儿，走那边去， 远着点。 哎， 这你就放心了吧？ 哎，这还差不多。 你躲得了我呢？ 这还一个呢。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是马志明、黄竹民合说的相声拉洋片。老舍先生非常注意从生活中采集幽默的话。有一回高原君和一位同行一起坐火车， 高原君一上车便倒头大睡，这睡下就开始打呼噜，打得山响啊，害得那位同行一宿没合眼。第二天起来，同行伸着大拇指对高原君说：“您打的这呼噜太有水平了。”高原君很谦虚地回答：“嗨，打不好，瞎打。”老舍很欣赏这句话，那每当别人夸奖他的时候，他总是先说这个故事，然后说：“嘿，我也是打不好，瞎的。”说完了老舍的故事，我们今天的百年笑声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沙宝亮这一首《暗香》，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再见。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